像几本全版的白鸽，甜蜜撒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，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别离选择，就试着留起爱，只给到这真的懂了。Oh, 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你不开心你一起守着，你再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懂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走了。 想了才明白，该把心 态，微笑的神态，见你时的才是我真爱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

还在对着屋顶发呆，他的誓言耳边徘徊，心情灰暗了下来，你哭着不起来，过去日记又翻开，纠缠着爱，泪水浸湿了无奈，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，懂爱的角色总会有替代，眼睛睁开，寂寞会化作尘埃，不如等等另一个人来，让他安静的离开，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，相信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，再去想谁值得你去爱， 猜不透，